好，欢迎嚟到我叉叉呢条。上季拜因为日本，所以结果就乜鬼都冇录到，又系因为啲一部因为攞部电脑快到，原来所有架叉喺晒香港部机度，又要俾我机未装翻。 咁点啊？即系欠翻啦，即系十个礼拜。 冇欠翻嘅，只有一个礼拜，因为得我一个做啫嘛，呢啲冇。 O K。 咁今上次咧就今次得我，其实真系我啫，同埋帮客串帮客串同我下巴帮我插两句只嘢两个。 哈哈哈。 今次就系、是、应该就是今集马拉松旅行兼且啲啲旅行 K 卡嘢啦。 咩啊？总之北陆旅行团啊，呢、 這个。旅行团啦，你好似小月好似去过北陆过。 去过两，前后去咗两次。 跟住北陆边度主要系？ 富山啊、金泽啊、福井一带咁样咯，即系最远去富山咯。跟住富山南边就五桐山啦、啊，白川乡因为隔篱远嘅，岐阜嘅。 系啊，白川乡其实好近。 系啦、啊，就系隔篱，其实隔篱嘅就五桐山同。 唔系，所谓喺日本所谓隔篱，可能中间隔咗成排山嗰种咧。 啊，唔系，几真系几百米嘅，几一个两公里度嗰阵唔系好远嘅啫，其实系啊，啱啱脚边界嚟嘅，两个月嘅边界嚟嘅。 哦，咁咧今次我就去嗱，其实今日去过两次啦，但系两次都纯粹叫睇去金泽市，咁冇去即系金泽附近冇去到啦。 吓， 咁今次就去报咗金泽马拉松，因为金泽马拉松旧好似旧年开始，唔知旧年前开始嘅，第二届，咁第二届 OK 喎，见过 新马拉松嚟嘅， 气氛都 系咯 OK 嘅，新马拉松嚟嘅。咁咧佢即系新马拉松咧，佢参加人数唔多，佢就通常会有啲所谓叫做同啲旅行社或者海外团体同 JTB 咁搞啲，即系话佢同佢网站度咁咧，佢就先报先得嘅。 即系北韩马拉松嗰啲咁啊， 类似啦。你冇唔系讲真噶，唔系讲笑噶，北韩马拉松已经谂过噶啦。你叫我五小时来原跑，我多谢啦。但五小时来原跑点得啊？ 喂，香港都辛苦啦，大佬之后都要跑，跑，跟住中十点时都要封解封啊，咪要。 系啊，香港另一个问题就系佢封路封得太多。 咁你封得太多快太咩嘅话，又有人嘈。 嗱，问题你唔封我呢度会冇跑，大佬唔即系你如果唔封天桥，你唔封嗰条天桥，边度跑啫？就嗰个即刻有人跑啫嘛。 系啊，梗系啦。 咁今次我就去咗去，因为佢 不如你讲去边度之前介绍下你排点样跑法先啦，你有冇 我跑步其实好简单，即系唔系真系咁粗啊，因为 唔系即系我意思话，即系你由边度开始啊，去跑咁样地方，跟住由边度 嗱，佢咧今次路程咧就由金泽城即系兼六园 下面、那個啊、即系嗰度拉到桥啦， 嗰条桥下面佢有个举会堂嘅、 啊， 由嗰度开始，因为城市始终你嗰度唔方便做起跑点啊，跟住绕过，跟住咧由嗰度开始绕过城。兼木繞過今日成條兼木園，跑落去一路跑出跑一路跑跑落去南邊，跑落住宅區，繞翻上嚟，跟住一路兜過一大片農田， 去嗰個叫咩香林坊嗰度啊？ 係啦，跟住繞過去，跟住一個逆時針方向，繞翻上北面，之後再跑翻落嚟。 哦，即都係最終點都喺城嗰度㗎嘛？ 唔係，中間喺個運動場，唔係城，因為如果城嘅話，又唔係你一來你好難兜翻轉頭，二來咧嗰度嘅話，你而家做終點嘅話咧。会爆棚嘅， 哦，佢 唔方便，因为起点咧中，你又准备摆一大堆嘢 K 卡嘢咧， 啊系啊， 所以终点就喺运动场度嘅， 分开嘅应该就 算好嘅，其实呢啲好事其实好少话会终点或起点同一地方， 吓、 啊，例如话东京咁，都马拉松今年好似个终点由其实最主要今年终点换咗喺，好似话换咗喺东京车站， 吓、 啊，换车站原则就唔系因为原因好实在，就系奥运。因為奧運咧有名，佢要要裝要整維修啊 K 卡嘢，所以就唔方便俾佢咁多人踩佢，好似係咁原因，所以將個終點就換咗東京車站。 O K 嘅，如果東京唔係周圍起緊嘢嘅話，其實都有夠位嘅就。 東京夠位，咁大阪都係啦，大阪佢起點就喺大阪城，終點就喺近住西海邊嗰、那個嗰啲乜鬼會館，通常係嘅。終點起點好少一齊，好少喺同一個地方。 天寶山嗰邊啊，唔 知係喺近住關西空港嗰邊海岸邊啦。 哦，嗰邊 嗰個乜鬼會嗰啲咩會場嗰啲嘢嘅。 哦，去咗南邊。 係南邊嘅，咁呢個佢就搭個月 U 型，跟住去咗附近去一個運動場。 OK， 今次先講咗跑比較先啦，講咗即係所謂主賽先，其實唔好講，因為快手講咗先。 咁你最主要跑嘅其實今次 天氣咧最初其實我睇到天報佢我擔心落雨嘅。结果就 毫无雨咯，见到你系 有少少雨啦、 啊。 前半句好嘅，即系我起身嗰时有天朗气清，谂住啊，今日几好天气、啊。 但系最尾好似跑得好辛苦，好似差唔多死。 唔系佢头嗰十公里左右系天气好嘅、 啊， 即系你就太阳晒，个人会暖啊嘛。 啊 好啦、 啊， 十公里开始咧就开始天气阴开阴风阵阵啦，都唔系阵，都唔系阴，嗰啲风系劲风嗰只、啊，即系佢未止话跑得你出好、啊、辛苦咁跑，但系风大风嘅、 啊， 有少少雨。 一路跑咧，你體温流失得快啊！ 嚇，主要呢樣啫，你冇話 keep 到繼續開全開。 凍啊，梗係凍啊！你跑嚟，因為上次大馬拉松就係、是、因為有太陽曬，你太陽冇温咧，跑後半你之間熱咧就跑得爽，咁就越跑越凍。去到後半嗰陣 係 真係個谷盡你谷唔出嚟啊，冇力啊。 係啊， 反而就意外唯一一個反而值得提就係、是。我第一次跑馬拉松有人攞可樂出嚟做補給， 好似話冇氣嘅嘛？ 有氣嘅， 都有氣㗎。 其實可樂呢如果冇氣咧，係一個幾唔錯飲品嚟嘅。有糖分啊嘛， 谷住咁好， 但 係 咁你如果成罐飲梗係唔得啦。但係通常佢裝一俾你，通常覺得啖半啖。 但係即係好多好即係講起食即係補給品好多，即係你估唔到喎。即係我諗起都係即係唔係肥仔水，即係嗰啲咩 一般嚟講咧，都係補抗力嘅。 補抗力嗰類嗰啲就係普通水，即係離唔開都係啲糖分啊水。 啊， 但係諗唔到有咖喱飯。 係啊，真係唔知嗱，上次就試咗咖喱飯咧，就喺東北風島馬拉松，但係嗰種馬拉松係另一樣嘢，因為佢本身其實唔係比賽用，係純粹叫做咩啊？日本東北嘅農產促銷咁。佢有牛扒粒，有咖喱飯，有冷麵，好正常，有條滑麵，好正常嘅喎，因為佢唔係，因為佢純粹叫做咩邊跑邊食嘅嘛，越野蟹，因為風土其實佢入音就 food 啊嘛，根本就美食馬拉松，同咁同喺法國南部跑美洲馬拉松一樣， 咁好正常 啦，好正常嘅。 咁你不落，即係你最多都係喺農田啊，即係畜牧嗰啲。 哇！精彩啦，一望無際農田，風大哗哗聲吹埋嚟，黐乸線。 喂，咁正常嗰度屋都冇幾間啦，大佬係 冇風，最緊要啲風又佢又想落雨想落雨喎，隔唔中一兩滴喎。哇，嗰種最唔中意就係嗰種咧，一條 U turn 啊，一條直路 U turn 走翻轉頭啲，佢有兩條直路，喺啊最後啊800米 U turn， 我聽喂唔係啊800米，仆街要留1.6公里。哇！跑 你唔係最慘係你去行跑嗰個地方又要行多次，好似 係啊，好冇癮㗎，覺得 係咯，即係你係一路行一路有風景望，即係個人會精神少少。 嗱，嗰段路開始人附近加油嘅人少啊，因為之前大阪馬拉松好處就係佢沿途基本由頭到尾都好多人加油，好氣氛好正。 大城市 係最後嗰兩三公里，因為佢屈咗去嗰、那個嗰啲咩會館附近咧，嗰度就冇加油，係少啲。 啊，嗰度遠係咯。 但係咧。今日馬雄咧，啲郊氣主要浸咗頭嗰20公里，之後咧就咩一大嘅農田啊嗰啲嘢，哇又係水靜河飛，雲都冇多隻。 咁你今集你最繁忙都係中間嗰個圈噶啦，即係圍繞個城， 即係最忙嘅去頭嗰20公里咯，即係嗰度一路附近都有民居啊咁樣。 係啊， 跑到20幾公里，見到有拉麵鋪咁樣，開食碗麵再拍落身啦，頂咗個肺。但冇所有錢都擺喺個袋度，頂咗個肺。但口角好跑嘅，如果你唔係天氣差嘅話，因為平路有個所謂嘅小山，但係嗰個山嘅高度，我諗連我粗開嘅申請水花，即係連著手環瓶都唔夠，但係跑到去60幾米要高嘅啫，係小山丘嚟嘅啫。 哦，咁又 輕鬆鬆跑上去㗎啦， 影響唔好大啊， 唔辛苦嘅，係真係因為一路都係平路，佢真係最辛苦係天氣啫。搞到我而家翻嚟就係一件事就係、是，買即係、就是、買條嗰啲咧緊身褲跑步嗰緊身褲，保温啊，唔係話真係下次京都馬拉松咧仲凍天氣，因為熱都 唔係啊，你熱都未回春， 11、12度早咗， 係咯，你可能搞唔好，可能有雪添喎，啲 雪就你真係可能有嘅， 有機會啊，即係講唔埋，即係可能即係正常就凍，如果你真係再。突然間跌咗落去，可能有機會出 六度嘅話，五六度嘅話咧，真係著褸嘅，著啲厚身褸咯。其實外國都有著嗰啲厚嗰啲運動裝，下面即係著緊身褲咯。外國都有，因為保温最重要嘛。 阿孫，但係你依家十月去，應該都未咩啊？即係都未落，未開，即 係未落雪。 轉涼未啊？ 轉涼 開轉涼啦，係啦。 北陸你知啦，北陸嘅天氣，因為繼續開天氣轉涼。 因為佢靠北就咩噶嘛，即係就快啲噶嘛。 同埋今年嘅天氣係涼，係奇怪，今年天氣好似應該熱過舊年，因為我舊年跑呢個鐘數啊，我去大阪馬拉松嗰時候咧，已經凍到要即刻 Uniqlo 買件褸著嘅，但今日仲熱到要除咗件褸著件 T 恤。 印象中應該快凍過大阪嗰邊。 今年大阪暖咗喎，今年天氣可能真係啲熱氣嚟得慢啦。 雖然我上即係對上一次係八月啦，即係都係夏天嘅時間 今年天氣係相對講暖咗，如果今年跑大阪馬拉松會舒服嘅， 香港比較暖。香港都奇怪啦，十月仲打風啫。 因為馬拉，因為大黐線啦。但今年大阪真係精彩，今年 因為我出發嗰日就啱好爆風球嗰晚。 係咯，你好彩咯， 我嗰朝早驚住死啦！如果爆風球咁樣，機點算咧？即係取消曬啊嘛！好在夜晚，因為今日十二點冇人打咁耐啊嘛。要講我十一，我晏我三四，我四五點鐘即係知道就嚟落波，就準備身，我即係攞翻我張行李啊，電腦擺喺公司嘛。我翻公司，跟住公司做嘢，出機場咯。 係咯，你又好彩， 好彩。 你唔好似 Peter 咁某 Peter 咁樣，即係係咯，翻嚟嗰下嗰日打風。 我試過㗎，好多年前有一次。 咩黑夜打風？我唔記得係。 我喺東外 Tokyo Game Show 翻嚟。香港打風，結果咧當時全日空就準備咗間酒店俾我安住，因為佢第二朝一五六點鐘就起飛啦，你冇得俾佢冇得放你翻去東京噶啦。 係啊， 咁我咪準備一 陣安置喺機場附近。係啊，等 講真，就算佢唔安置俾安，佢就算唔安置俾要喺機場瞓，佢都得嘅，因為其實航空公司係冇義務安置 唔係咁都係嗰句，你有位即係有證咪咩咯，即係買個人情冇咪冇辦法噶啦。 有時而家廉航你唔使諗啊，廉航證冇啊，取消咗你唔好彩啊。 咁廉航係咁噶啦，大佬係咯，有咩打唔好彩你自己負責翻個風險噶啦。 咁係今次好啲嘅，今次落全程咯由頭。翻嚟同走嗰程都系落途，上次因为时间夹唔到就去嗰程落途，翻嚟又香港 express。 咦，大阪嘅香港 express 啊？ 有 嘅。O K。 时间因为落途好似唔系日有嘅，夜晚班，有时撞啱夹啱时间先有嘅。落途就第二大即系嗰个临时大临时都唔知几耐嘅。 其实你讲下 T2 咯，你就 T2 印象咯，你是不是你系你几第几次去嘅？ 唔系，我通常去咗几次嘅啦，但系。但係咁樣，我上次因為我上次 on expect 咧第一大樓啊嘛，今次第二大樓先有喺第二大樓 check in。 好似幾乎落圖專用嘅咯，我印象中真係 落圖海外線專用。 係咯，嗱即係我大阪其實我第一次去就 TV TV 落啦，但係之後我最近最由2012去到依家，即係如果我喺大阪落高，即係關空啦，關西空港落嘅話，通常都係 T2 嘅。因為我依家係冇機會用個 T1 嘅，係啊，以我依家嗰個係啊，即係基本上落途即係鐵定咁滯㗎。如果要去關西上落， 冇得走啊，走唔甩㗎啦。 係啊， 一落途，因為佢而家落途主要係，因為其實而家拆開講下就係，而家主要走關西香港線就係落途係 express 嚇。 其他好似印象中好似都有捷星都有，但印象中好似都系主要兩間。 唔係，但問題係用 T2 好似得落圖一間啫嘛，好似話。 Express 都 少啊。即係你見到好簡陋啊，即係好啲嘢好純色，同埋即係得落圖相關嘅商店喺度咧。係 啊， 即係基本上 落圖專用店。 簡陋到。 唔係咁冇所謂嘅，反而有一句你唔係 即係有陣時急起上嚟，可能想臨尾買點卡走。唔到好似買先點解？ 冇嘢買㗎嗰度， 冇 得買。因為其實就算成年都差唔多，語言都差唔多啦。語言如果 以前好啲，以前 多咗啲啦， 多翻少少嘢，有啲起碼個面檔開到凌晨啱十二點咯，好似 係咯，因為真起碼就因為語言， 因為走12點，我走 因為佢最麻煩就九點鐘上機，咁六點鐘就去到㗎啦。咁我嗰日我11點先至由金澤翻出去翻到大阪。得嗰半五六个钟， 但系真系好赶喎！ 赶啊！今次我系计错时间，因为冇谂。 哇！其实你老实讲，你六点要去到机场嘅话，其实我谂你四点要喺天王寺或者梅田。 唔使六点，我六点钟先至上车，六点十个字去到机场。 啊！即系差唔多啦，即系呢个就啱好嘅时间咯。即系我上次经验咧，我上次就喺天王寺走嘅。咁我差唔多啦，我都六點先搭車走。嗰時坐咩？坐 Haluka， 因為啱啱有張遮牙喺手。 因為今次我主要係我因為咁樣翻嚟就係幫一係去一冇半日時間，冇半日時間就幾個鐘啫。都係周圍。 我都諗住可以去日本橋兜個圈啊！原來都 冇啊！我真係想去，我去完深仔橋買，幫個 friend 買對白飯魚，唔係白飯魚啊！Converse 嘅布鞋 ，Converse 風嗰啲白布鞋，跟住走咗，跟住咧點都落去Mambo打個卡嘅，雖然實買係咁買兩本唐人字，叫做象徵式，等佢食完嘢先翻去機場咯。 係咯，我諗住你應該可以兜下本橋啊，直覺喺個時間咩事啊？ 冇啊，時間唔夠啊。 係咯，我知道例牌啊，我唔知。 陣間最後啊，依即場喺麥度開研究行程嗰再講啊。嗱，講埋跑講埋跑步啦。跑到最後我今次跑，因為其實今次我跑之前咧，其實算係有啲揾到嘢賴嘅。首先就係我跑完兩個禮拜，我只做運動咧就條大咗內筋拉傷咗，拉親啦，唔係拉傷，拉有時有啲痛嘅。咁我其實一路跑之前一路驚住，如果跑下痛就撲街。 即係隱患啦， 但係咧跑嗰時咧，反而唔係又左有事嘅，左係右腳有事先。 又腳腳軟，跟住咧左腳都開始左腳忍一路忍同佢一路唔出事喎，跑到第三十公里突然間腳軟，又好似冇力啊！佢又唔係抽筋，但問題佢嗰下硬撐撐死撐，佢硬捱咯，捱到最後我知道最後嗰兩公里係肯定就叫做冇可能破五噶啦，但係叫做即系快一秒就一秒啦，咁硬终于跑完。 咁、你谂都系谂快，最紧要翻到去先嘅啫，系咯。咁再到去就 乜快到去定快到佢七个钟头限时，我又冇七，我冇话咗行行翻去。系 啊， 即系套村上春树嗰句，去跑马拉松，你唔系攞去行路嘅，你行路你唔会跑马拉松。咁我呢个系我对我嘅原则就系、是、最紧要就系、是，除非去到好似上次揸马拉松 咁行争，量力而为啦，都嗰句。 因为上次揸马拉松咧就黑人憎嘅，狂风暴雨，全身湿晒。重到飛起只腳，咁就焗住冇行，焗住行路嘅。但我都 今次好少少，唔知係咪毛毛雨，應該係純粹温度， 温 度問題 啫。 其實係 風大咯，大風咯。咁、今次就五小時零兩分，就慢咗三分鐘，慢咗上次上次風北東北風筒馬拉松就五小時四小時五十八分，今晚四分鐘三分零四分鐘、可以接受啦呢、這個。起碼跑全程啦，唔使上巴士啦。 去咩啫？去攞經驗嘅啫。 因為我又覺得，因為我算係好似就我跑四次都未試過抽筋。 啊！ 未冇又冇話痛到。 咁咪試下唔同嘅場地同埋唔同嘅温氣候。係 啊，即係依樣真係要經驗咯。唔係今次之後，我唔發現到咧，啲場一場就三樓咁重要 啊！即係好多嘢，你唔去到嗰個環境，你唔察覺到真係有嘅。 因為我怕嗰啲緊身衫箍住，但係發現到原來有必要嘅。 你問下同學即係。會跑嗰啲 friend 係咯， 我都係走去幫襯下幾間專門去幫襯下關刀牌噶啦，因為我係買關刀牌 嘅。O K， 咁去完之後跑完之後， 咦係喎，但係我即係突然間查開少少，我問一問，你馬拉松嗰啲用品咧，其實咧你係主要去啲咩鋪頭買 咁樣？哇，手錶咧，基本上都係手錶，基本都一隻嘅啫。 馬拉松用品唔係馬拉松買噶咩？ 嚇都係嘅，都係嘅。难嘅，但得呢个得， 乜唔系去艺城啊 ，Giga Sports 嗰啲嘅咩？ 嗱，马拉松咧分开三种，分两类，唔系三机能分两类啦，一类咧就系电子性嘅，电子性冇得拣噶啦，一系 Pon 电子GPS 手表，唔系 Pon 啦，就系加面噶啦，系理论加啫，咁。 呢个我嚟记录翻自己嗰 个记录心跳喺心跳睇配速。呢個通常我自己幫襯開加棉嘅，咁呢個就二三五夠噶啦，因為再貴嗰啲就純粹喺咪你入玩三個鐵人啦嗰啲嘢啫。 基本性能即記錄翻 以前 基本嘢啫。 有啲人咧就中意用心跳帶，即心跳帶好處就係佢心跳即刻反映到你標度，但係你要搭箍住嗰條嘢跑半個鐘係好痛苦嘅事嚟嘅。而手腕測咧就慢啲，因為手腕佢其實即測脈搏咧係會慢一至慢兩三秒嘅，你心跳啊變化咗咧，你起碼兩三秒先要喺脈搏反映出嚟。 嗯 咁咧就冇咁即時，但你要使乜咁即時啫？你大嘅知道嘅啫，得噶啦耶！ 唔係你又唔係即時知道，你要睇之後睇翻啫嘛。 你唔係你喺比賽時又睇嘢標，睇自己心跳情況，大嘅知道得噶啦。依、這個唔使咁，你唔使話敏感到零點幾秒即刻有反應。純粹知道就係而家你心跳快咗，你睇標係快咗，咁咪減慢啲咯。 咁啲衫褲嗰啲咧，即係你有冇特別話要？ 衫褲咧。功能性嘅一定係而家買啊，要保温。夏天如果你夏天練跑就短褲得噶，同埋通常可以跑步專用褲啦，因為嗰啲排汗快啲。因為咧著棉製 T 恤跑步咧黐線嘅，你件衫濕曬時咧，好似著棉胎跑步。 你最緊要射手啲汗啫嘛，唔好嗰啲汗黐喺身上面。 講真 係 一分錢一分貨 ，Nike 賣關刀牌賣嗰啲Fitness 咧係真係有效嘅，啲汗散得好快嘅。你褲都係啦， 即係呢樣都係最緊要排熱，排汗排熱啫。其實都係啦，都係啦。 等啲嘢唔識。鞋方物都系噶，或者着物，因为冇咁。 都要厚少少噶嘛，都要系咪？ 系啦，至于跑鞋咧，睇纯粹睇个人啦，纯粹睇你自己中意嘅啫。有啲人例如话阿瑟士又好，美津浓又得，咁你有啲人要新把轮啊，Nike 啊，啲少啲，自己中意咋鞋翻嚟，真系纯粹睇你自己中意开咩牌子。冇话甚至买嗰啲跑步衫咧，都系牌子行头。 应该冇人会出白饭鱼啊嘛。 赤脚都有啊， 咁犀利 有噶，唔着噶赤脚， 赤脚 都有噶，有啲赤脚跑拉松有噶，我有时间唔中我有时跑沙田坳道咧，即系跑狮山嗰条路咧， 咪見到人赤住佢跑嗰條路。 如果咁樣赤腳練，其實OK嘅，應該腳都幾厚嘅，腳簡應該都。 練慣習慣問題啫。 係咯。 但問題就係你喺香港拍赤腳，你真係隨時揞佢撲街，一撞喺地下咧。係 咯，啲路都 唔好跑啊。 都咯，特特你好易擦傷嘅喎，真係。係 啊，所以我自己試過幾次之後，我買 Nike 嗰只Free 咯，因為佢真係盡量腳底薄啊嘛。就訓練，因為其實赤腳跑主要訓練你嘅小腿嗰個承接力，等你嘅腳小腿肌肉夠健壯啊嘛。 啊，係咯。 所以我練跑，我買 Nike 嘅薄底鞋咯 ，Nike Free。咁我亦都，但係比賽咧就用美尊龍嘅，因為佢腳係啱我啲。睇腳型嘅咋，同埋睇牌子。你中咁你中意你買開你中意阿瑟士嘅，咁阿瑟士咯，你自己中意即係只要你中意個款啱你得噶啦。同埋你厚底練跑啫嘛，輕鬆。即係你如果你話純粹係諗住一腳跑三次，等你只腳強壯啲，減下肥嘅話，乜跳鞋都得噶啦，屌。但如果你比賽咧，就真係純粹睇下自己。 冇，即係其實我concern個點，其實最緊要唔好怕傷自己。第一，第二就係、是、即係你考嗰陣時候你會熱嘅嘛，即係排熱嗰度，同埋即係濕汗嗰陣時候你點樣處理？ 同埋係啊，同埋 最問多樣嘢啦，你手機點解手機係咪都係通常掛喺肩？ 我戴腰包，我唔中、我通 因為見啲人係掛肩，即係攞個肩帶肩帶掛 肩 帶係咯。 我啲人係擺腰包度，因為腰包方便攞出嚟啊嘛。肩帶唔方便啊嘛， okay, 我用嚟擺腰包度嘅，同埋我八達通啊嘛，跑步咧好重要，就跑步咧八達通係一隻好重要嘅嘢嘅。佢 你唔方便打散銀啊嘛，老實講，你等下大佬。 一來你跑步有時候口乾想買嘢飲，肚餓想買啲嘢食，或者攰嗰時即刻上揾個巴士上去翻屋企。試過啦，有一次跑步，哇跑到上到去秀和平翻轉頭。个人残晒， 唔系你最紧要随时可以有车翻到去， 系啦、啊，同埋随时可以跑个厕纸，而家即刻去厕所。 系啊， 呢样嘢就我同所有问我跑步人，跑步线你一定知道就系嗰肥有冇厕所。 系啊， 同埋而家好啲嘅，而家香港厕所用公厕都有厕纸嘅，冇带厕纸都唔紧要嘅，同埋水机咯。 其实自备好啲嘅，有阵时即系讲唔埋。 系水机咯，跑步你我中意观塘公园，即系嗰条 cosplay 公园咧，海滨长廊跑咧，嗰个系因为嗰度有水机啊嘛，有咩一跑个，我成日好多人跑，我中意嗰跑嘅。 系啊， 条路够直，全长一点七米成公里咁长，好跑直路，又有水机嘅厕所，夜晚好多人跑步嗰度，除咗 cosplay 啊。做瑜伽嗰度， 即系你除咗话头先九龙湾，唔系即系观塘山嗰边、顺利嗰边之外，即系海湾都 OK 嘅，九龙湾嗰边 系啊 ，OK 好多。跑位系即系屋企附近跑嘅啫嘛，都系 系咯。 当然啦，不过依个跑位啦，行在如果真系跑嘅话，要慢咗由基础教佢。即系有一次我朋友问开我，费事孤影其名啦。咁样，我想我医生叫我做运动，我做诶咁样，我话你可唔可以每个跑步每个礼拜搵三日跑步嘅钟？我冇咁多时间，我咁就唔好跑啦。如果你每個即係有一個講話就係、是、啲肥人話跑步減到肥，我吐槽就係、是、一個人跑嗰十五分鐘減條毛咩？你咪唔好浪費時間啦，嗰十五分鐘。 唔係咁，你老實真係要自己行嘅呢樣嘢就 你跑步咧就 即、是、係你起碼一 set 都要起碼半個鐘咯。 係啊， 即係你我唔 禮拜起碼三次，每次半個鐘。如果每個禮拜純粹只跑嗰十五分鐘嘅話咧，純粹是安慰啫，不過嗰十分鐘打機算數，唔好 跑過 時間啦。 我都冇跑過，起碼你起碼半個鐘先有效。係 啦， 先生呢啲，唔係同埋即係最緊要你係成身流緊汗，即係你係真係全身運作緊，你先有用 嘅。係，所以我從來我又唔會叫人做運動，我只做一件事，人唔做運動我唔會叫嘅。講翻先，查下 翻嚟先啦，翻嚟先啦。 今次咧跑完啦，跑要攞總之攞獎牌啦，幾靚嘢，同埋今次 係啊，我真係見到都幾好喎，設計得幾好喎。 跑馬拉松咧，我要求就係一件T夠靚，二獎牌夠靚。 戰利品真係唔好 所以我成日鬧鬼死人去揸馬拉松。以前就係報件 T 啊，都有 hea 啊。今年換咗 Nike 件，一樣咁 hea。大佬，你揾人設計件 T 啲靚啲，大佬。 係啊，即係呢樣，即係你可能即係冇乜實質報酬，但係呢樣其實都好緊要 啊。就係個獎牌唔錯，但係件 T 真係 hea 得好緊要咯，真係。咁今年就係，唉，算啦，雖然我報咗，但係跟我報件個馬拉松，我唔鬼睬佢啊。因為佢一個月咁一個月跑唔到兩個馬拉松㗎。 你又话上次揸马个成绩唔好要复卓嘅？ 前提就系我如果抽唔到京都马拉松啊嘛，抽到京都马拉松我可以采佢傻啦。 咩嘛？咁即系有咗跑京都，梗系跑京都 啦。揸马人睇完嗰件 T 恤之后，已经即刻适时降温啦。 咁咪下年再下年咯，而家 再 系嘛？ 再下年我再下年我跑，我再下年我跑高脂龙马马拉松啊！因为报咗古灵精怪马拉松噶。 系啊系啊。 嗱，咁入跑完之后攞咗奖牌。第二日咧就去咗高山市 啊！ 今次咧就因为今次时间少啊，我自己时间唔多，去高山市。 我见你应该好似得三四三日咋，系咯。 去高山市 因为嗰个系因为话小京都嘛。 OK 噶都 几靓噶，其实嗰度系小。 不过系感觉上有啲难去。你睇下边边啦，如果你富山嗰边就好啲嘅， 富山去好啲， 近啲嘅。但如果你旗浮嗰边去就大镬啦。 因为富山去嘅话咧，其实你有直接接车，你由富山直车踩落去就到噶啦。 啊哈， 去到睇 富山本线好似好啲嘅，系。 因为其实富山高山线其实几靓嘅，因为佢只村同埋地方细啊，好行嘅。 吓， 唔似话嘅京都嘅话，京都系好乸大噶，大佬。有啲相嚟讲，佢集中喺一条一两条街度咧，嗰啲景点咧， 京都系 好行。邊度大到阿媽都明，淨係市區喎。 係啊， 大到阿媽都明一次打線。 且你清水線同埋南山已經兩個極端啦。 係咯，行到腳遠，應都係可以經都行到腳遠。但係你話高山市就佢地方細，同埋補佢嗰個鄉下味道重啊。 嚇！佢有招，佢補落咗好多嘢落去，肯定係真嘅。 話佢嘅市場集中喺條街，佢鄉下亦都鄉下 feel 重咯。 哦，同埋最緊要飛駝牛有。 因为成条街都系食嘅，又喺度行，喺度食食 牛肉咁。咁你去到唔食飞陀牛，又好似争少少喎。 我食咗肉饼咯，咁佢攞旗咯。 系啊，可能串烧又好，佢攞旗又好，即系总之，或者甚至乎你有位，即系可以买小手信咁样咯。其实你睇你啦。 我都系唔错嘅，而家系一个即系如果你话同埋嗰度咧就冇因为冇乜嘢数啊。嗰度嘅旅客都系鬼佬，我去到全部鬼佬。 话依家大推嗰度啊嘛，依家佢 欧洲外国多，但系你话中国人又话中国人又冇乜。 哦，我唔知啦，依个 嗰日我系因为去到哇，穿咗色全部金发嘅，全部鬼佬嘅。 咁啱嗰日 系，可能啱啱就星期一嚟嘅嗰日系，但最主要都系外国客咯。 顺带一提啦，即系其实高山系冰果嗰个圣地嚟嘅。 系啦， 即系如果大家有睇冰果嘅话，应该有唔少地方可以搵。 但系嗰阵时就系市区嚟，即系纯粹系睇嗰個真係嘅，純粹欣賞嗰種小鎮古色小鎮風情咯，江湖城鎮風情咯。 唔係嗰條河幾靚喎， 靚嘅 係啊。 去完之後 啊，提翻少少先，個高山個站換咗好鬼靚。 而家出日本身應該 哇，以前個站真係似翻即嗰度應該嗰個味嘅，但係一講換咗之後，好似 現代站咯。 大佬咁行嘅點解？ 靚咗咯，因為而家日本火車站住開始一連串。主要站改建， 即系佢北陆嗱，即系上次去我富山已经改建咗，高山未改建。因为我见到富山个站唔系高山个站完全系富山一样 嘅， 完全。 但系佢嘅西站嚟嘅。 啊，当然啦， 西站嚟嘅，即系入面改建，但系站出面唔系好大嘅。 啊，咁佢 但系入面起码靓咗啦。 啊， 因为而家日本有啲站咧太老旧。 唔系，同埋佢个承载量都有限啦。其实如果旧式嘅话，我见到我哋上次走嗰阵时候都排晒大，喺佢面排晒长 龙，唔方便， 要轮住入。佢好似都系人手帮你睇飞嘅。 我自己去过最早即系上世纪啦，用上世纪形容咧，即系显示要突显佢几耐之前啦。 啊， 去嗰时京都站仲未改建噶，1994年， 个 京都站仲好细，仲系一个嗰啲好传统嘅入旧式车站、超和车站。 依家变咗大商场。 系啊，咁我去 哥斯拉嘅景点啊呢个。 我日村我2008年去日村，2007年去日村嗰时个车站仲系好细车站嚟嘅。我仲有张相，个车站仲好旧式木造建筑，而家变咗大车站，去到。我而家要走去问车站，你系咪改建咗？系啊，而家改建咗。 我觉得最唔搭调个车站啊，依家高山嚟讲，我觉得成件事 最唔系外面冇咁 太新啦。 外面系新车站咯，新车即系所谓嗰啲新车站格局咯，但系就冇大，因为而家所有大站都改，即系例如话系佢系如果有我觉得点形容，即系可能真系一 set 个即系 JR 统一嘅设计， 系啊，应该好似嚟话系开始大执噶。 去上次去年头去啊，唔系横前车站又系嗰种， 即系 新式嘅米白色简洁车站咯， 简洁格局咯，系咯， 就咯，玻璃外面以自然光嘅， 系啊， 都系呢种车站噶啦，冇讲嘅。 所以其实你有啲觉得其实个站好似都差唔多样， 差唔多嘅，变咗系。一实又系呢样嘢，因为始终嗰啲车站佢其实当初佢都冇乜特别特色嘅，好老咁又好老实实。 咁咪大米少见少啊嘛，咁咪 变咗特色咯。其实以前嘅旧站一系好似最难，而家改建咗，最难都要起新站啊！而最难嗰个站，我成日觉得就系落大啲少冧嘅一个站。 系啊， 超和站里面个死人，里面嗰、那个候车室得嗰两排灯，跟住一半咁啊。 咁传统嘅车站系咁样噶嘛？咁、那个闸位嗰度净系得张台仔，跟住去两边俾你走，跟住中间有个候车大堂，跟住一出就系。 呢车站系要改 街噶啦嘛， 因为用咗几廿年咧，开始老化咧。 唔系，同埋有阵时即系你要吸旅客。 客吸旅客即係唔多唔少都要擴建嘅，其實都要。 即係我上次去最耐咩？今次咩？啲人睇我睇翻啲人介紹型一，即係睇翻旅遊書介紹去最耐，咦？改建咗咯喎！以前嗰個殘站冇曬，有幾醫好嘅呢樣嘢真係，你始終係時代進步。 嗱， 咁我講翻啦，咁我嗰陣翻翻轉頭去翻富山，富山景點。當然有沙壁嘅啦，負責係得嗰個沙壁，負責除咗 其實真係冇沙冇其他景點嘅其實。 除非一 P A V S 嘅話，你去都唔方便啦。 P A V S 要坐車坐嗰條 轉嚟轉去㗎，好鬼遠㗎，新卡嚟。 成端線，成端。 即係你翻工就冇所謂啦，又翻工就嗰度好啊，好啊偏僻。 咁你都係揾翻 P A 粉先等走過去啫嘛。咁 P A 有一套好似唔知好似一套兩套喺翻嗰度做背影㗎嘛。 但最緊要就係真係唔係咁今次上個季嘅上季黑海佢都喺嗰個富山 Starbucks 嗰度影拍一幕。因為其實嗰度咧其實係運河嘅富山運河嘅，因為佢排水嗰度啱啱攞嚟排水位咧，攞嚟疏到紅啦啲排洪，咁啊整一個運河，咁可以加 Starbucks。風景係絕佳嘅，尤其啱啱嗰日陽光普照，太曬靚。 真係 perfect 喎，真係出面又草地，跟住又隔幾冇幾遠就河海邊嚟嘅，定 河 河嚟添，嚟到河啫。OK， 河嚟嘅，因為大一條好闊嘅河，有可以有船行嘅，闊到 啊。 跟住有條嗰啲裝飾用嘅吊橋，靚到絕，風景係靚絕嘅 啊。 但係你坐喺度望住喺度欣賞夕陽係發達嘅，冇 即係嗰杯嘢抵飲到都爛佢， 係抵到爛㗎，嗰度係冇得彈㗎， 即係都係俾嗰個都俾嗰個價錢，新西1000 yen 嗰度嗰邊飲， 都係咁㗎，都係幾百 yen 啫嘛。 幾百 yen 我都 由富山站往北行大約十零分鐘到啦。 咦？車都唔使搭添喎， 唔使行路到㗎啦。十零分鐘到， 我諗住可能要坐 唔使唔使 啲電車市內電車， 唔使坐㗎，行路行到㗎，行十零分鐘到㗎。富山站就冇，跟住除咗佢冇啦，富山站乜鬼都冇嘅，又係因為 啱啱冇嗰樣嘢啫。 唉，就而家因為富山係有一個就係鳥不生蛋嘅。 啊！ 最搞笑就係我後嚟去福井站隔離個 shopping mall 仲多過富山站，撞佢個鬼！ 我印象中福井站好似仲眼清過富山站嘅，其實我印象中 嗱，之後嗱第二日咧就好猶豫啦。我去唔去？ 但係好熱鬧，我見你啲相入面 係多人嘅。富山站其實福井站其實仲多人嘅。咁就第二日我猶豫緊就去唔去白川鄉，但係秋天去白川鄉好似冇乜嘢睇咁樣。咁 但係你來回時間都咁上下，其實你由富山去好似都要兩個鐘喎先，單程。 唔係，如果由富山站搭一個鐘由巴士去到嘅，其實夠時間嘅，但係冇乜嘢睇。因為始終你唔係落雪時間，嗰天氣又麻麻地，陰陰地天。 因為嗰次我可能我喺高工出發啦嗰時。 因為嗰日天氣差，所以我就決定取消就係。睇見咁我想揾下查資料，見到福井恐龍博物館，佢話世界三大恐龍博物館。 我因為見到我咁，我喺福井咧，我啲應該好，我覺得會雷咯，太地方嗰陣咧個 feel 咧。 因為 所以真係唔係好感覺，即係我知係有嘅，即係上次其實今集我上次去今集嗰有冇間百貨公司入邊都有做嗰間博物館宣傳㗎。 因為佢就講到話幾誇張，就話世界三大恐龍博物館，我話即管睇好，我即管攞一半攞一半日時間倒下倒嚟，係咪真係咁長？ 即係日日去市內啦，結果就 市內啦，坐去到。坐咗個幾鐘頭， 越前線啊嘛，好似 唔係分一邊， 我分一邊去到福井先，係啦， 坐福井先， 係啦，梗啦，呢個唔使講噶啦。 跟住喺福井，佢咧就要坐一個鐘頭，再坐一個鐘頭試電車嘅。由於佢來回都成1500 yen嘅，因為700 yen去總站去到。 咁正常啊，咁過到 佢 又有特短 嘅，佢有個套票嘅，去車站去電車站套票嘅，2100 yen就包咗。一日来福井市电车，一日票 吓，自由坐，即系任坐嘅，系咯。 咁咧就包150 yen，唔知150 yen嘅转驳巴士， 转驳巴士乜驳去个博物馆啦， 跟住再驳去嗰个百 yen 嘅成个含圣山我记得 系啦，圣山 系咯。 咁加埋2300 yen嘅，如果你净系斋买嘅话，咁个2100 yen 平时百 yen 嘅买埋啦，计条数 吓， 去到坐一个钟头，跟住再转十零分钟嘅巴士小，唔系转落小巴 吓，系啊，去到接去咯。咦系喎，系咪換咗新車款，好似黃色嘅嘛？ 唔係啊，都 藍色定係我唔知啊，係咯。 咁去到博物館，一入到去，得你好嘢，但係值得抵我翻成個鐘頭啦，使我翻咁多。 係咯，真係我個見到你個回應，叫非常之非常之正面。 我咁大個人未見過咁多恐龍化石，咁多恐龍標，同埋咁多標本，因為佢咧，一來佢有啲，當然啦，好多都係所謂叫複製品咁。 其实世界博物馆好多都 我预咗噶啦呢样嘢就，但问题即系佢摆出嚟，即系你觉得会好即系叹为观止咁样。 哇！叹为观止， 最紧要呢样嘢啫，其实 恐龙化石摆晒成个窠度嘅，乜嘢恐龙都有啦。由最净好似净系最连正最占地方长颈龙都两三条，两三条大佬长颈龙啊，两颈龙都两三条啦。跟住霸王龙啊，又大咗乜都有，跟住仲有啲矿石啊。海魚類嗰啲，真係睇到啦！如果你真係慢慢逐漸睇嘅話咧，睇三日睇唔曬。 嚇、啊！哇！因為我望一望個車站，原來最尾個站嚟 嘅。係啊，最尾站嚟嘅聖山站。 係咯，即係坐曬嗰聖山嗰邊。 係啊，坐成個鐘頭㗎，五十分鐘 就 坐咗。 即係基本上，即係嗱，我上次坐就唔係聖山，我調翻轉另一邊嘅，我喺三角即係三角線啦，嗰條叫三角路沿線啦嚇。咁、那個時間都係都係，我都係770 yen 嘅，都係 好盡㗎。 係啊，係啊。 咁我坐去睇，佢有成個恐博物館不過咧就真係偏向所謂叫僆仔向咯。佢 主要預咗噶啦，即係主要都打僆仔，即係未見過。 係啊， 都當係教學係咯。 係啊，教學館咯，即係好多僆仔，唔係啲俾唔得僆仔嘅咁。但係如果係中意恐龍或者中意研究古自然科學、自然博物館嘅話咧，依一日你走乜嘅，絕對值得嘅。 啊、 咁點講咧？即係佢我出咗去，啱好有人撞，啱有個人問我，即係想問啲遊客啊，做啲調查問你咪淨嚟福隻，你嚟福隻淨係嚟呢度啊？係啊，淨嚟呢度嘅啫。實上，如果你真係嗱，如果你唔係好迷恐龍，或者你唔係經開嗰度咧，你未必需嚟嘅。但如果你經開即係嚟， 我咁樣咯，你真係要夾硬用曬成日嘅話，你咪好似我咁樣去咗東沉方。去咗三角嗰邊，跟住再翻嚟晏晝去恐龍博物館咯。你要咁樣，你要咁樣用盡嘅話，但基本上你淨係去嗰度都用大半週啦。 用半日㗎啦， 你搭車來回兩個鐘，跟住中間你行三四個鐘。 我走馬看花，每件係咁樣睇都成兩個鐘咯。 係啊， 呢叫係咁樣睇喎，即係 唔係呢啲？你一定會慢睇嘅，你一定半日冇得走嘅。我覺得 唔係走馬看花兩個鐘啦。如果我真係慢慢攆嘅話，逐個俾標本睇嗰支睇嗰啲文字嘅話。睇三睇幾日都睇唔曬，你冇可能咁睇嘅。 係㗎， 但係好幹嘅，即係要中意睇化石，即係恐龍柱啊。 唔係，或者即係你咁講咯，即係你即係對嗰個博物館有興趣嘅話，即係你唔係話完全。即係完全 唔 係 好多 興趣，其實我覺得即係聽你個意見之後，我都想去睇。 唔係好多佢好多標本都俾摸嘅，有啲化石都俾摸嘅。即係例如話佢擺一隻馬像嘅化石，真品畫到明真品嘅，俾摸嘅。 啊！ 因為佢係始終你兒童，你做你俾細路仔咧，你俾摸係好重要噶嘛。 係啊！ 所以咯，係可以 一個好 接觸嘅身體接觸嘅。 係啊，體驗。 好體驗嘅，呢個係我咧成今次我今次旅程咧，依次去寶文博物館可能真係意外驚喜，係完全係意外博中咗。 系咯， 跟住之后都差唔多翻嚟啦，跟住就依个之后第三日就今日赶翻大阪，跟住就去咗睇一个卖报咗专门店，咁睇完咧，跟住去咗帮 friend 买嘢咁，跟住 大嘅嗰、那个唔系京都嘅咩报道嗰、那个？ 系京都咯，我大阪落车，咁我将嘢带咗大阪嗰个车站度，跟住落京都咯。 系咯，我都见到冇嘢买啊嘛啫。 系啊，冇乜嘢买贵啊，因为贵啊，啱我 size 我。 系咯，我见你好似都去 睇，即系想睇一睇咯。 脚步系咯。 跟住翻咗大阪，跟住又去深沙橋，跟住又去 GU 買。 嗰啲正路噶啦，嗰啲就。 唔係，一提我話嘅 GU 幹嘅，我係唔明，因為 GU 佢本身有鞋賣嘅。咁佢 冇，但係我覺得偏細嘅喎啲碼，好似即係無論 GU 又好。 GU 咧，如果佢嘅帆布鞋咧就偏大嘅。就我27，我去面27都著得落，28就已經鬆啦。我而家著緊嗰對28號嗰對帆，即係嗰啲購物市嗰啲帆布鞋咧。佢做特價，我而家做嘅特價嗰對990 yen，一般唔特價1400 yen，即係舊材。香港你買飯魚都依個價錢啦。而家佢著好著㗎，我著咗成年咯，對鞋都仲大半年啦，著鞋都冇點蝕。即係唔係話日著，但係襟著好舒服。 嗯、 但係咧，我著佢嗰啲皮鞋啊、boot 啊嗰啲咧，就係偏細嘅。28都著唔落。我係唔知點解佢啲鞋，你同一間公司，就算係唔同一個製造商，你都揾唔該去監察啲 size 啊，大佬，你唔好同一個品牌啲鞋差咁遠啦、 啊。真係都唔緊要啦，香港都好似做下油咯，好似。 唉，唔知香港有冇咁好啊？香港 啊，唔知啦，真 係有咁平啫，因為招啲係招係再賣咁就平，一味得個平啫。係 咯。即系下即系 Uniqlo 啊，仲要下档嘅嘢，我分唔到。 一件我买一件嗰西装覆料外套2000 yen，跟住一对嗰 boot 3900 yen，一件褛4000 yen，3000几 yen，怼到烂噶。 系咯，1万 yen 又渣。 系啊，1万 yen 买到可以买成堆衫噶。 平，因為如果而家 Uniqlo 嘅主打係所謂叫做啲功能性嘅時裝嘛，相對貴啲嘅其實都算平嘅。因為我諗下，如果 GU 你唔係香港嘅話咧，嗰啲咩博乜鬼啊、知乜鬼，你死得嘅全部。你冇得鬥啊！試 下望下啦，即係負二代啦。 好啦，今日我下次去應該係二月就京都馬拉松。我而家仲猶豫緊啊，京都馬拉松唔知點算啦。而家因為佢啲場就好似，因為你去親曬嘅話，遠啲又去唔到。但近啲嘅話咧，如果去太短嘅話，又講今日講嚟講命。 你咪去京都附近嗰啲。 去白川 咯， 我同埋諗又不如揾温泉浸咯。而家又浸温泉。 哦，要浸温泉。 浸温泉喺即係。周恩强， 话说你去去过琵琶湖附近一大味噶，其实 喂琵琶湖真系好大。今次我出 系咯，即系燕根城啊，或者长滨嗰啲有冇兴趣去 咧？我可以谂下喎，都系 系啊，或者安马贵船都再近翻少少吓。 又今次咧，我搭车，因为我今日头搭车，我坐分一 bus 咁翻住，我见到系咪海咧？跟住睇睇，咦冇海啊嘛？跟住琵琶湖真系咁乸大噶，即系我睇地图知道好大。 你嗰度系湖西嚟噶嘛？你分一 bus 嗰边。 琵琶湖啊， 系咯，湖西嚟噶嘛，你喺西边经过噶嘛。 我知道琵琶湖大，但我系估唔到大得咁鬼夸张，但系都系直情系 根本你唔讲以为个海嚟噶， 系真系唔讲成海，因为佢唔知绕一转都成五六十公里啦，一转都成 系啊， 差唔多你跑一转。 你睇最清楚，咪长滨嗰度咯，长滨近咩？ 我等得咁夸张，真系我系估唔到咁夸张。 系啊， 即系我谂下次而家睇长滨，净系睇点研究下啦，因为。我咁樣只係希望能夠返場多少少啦。 之後應該唔會遠嘅影 嘅。係啊，因為咁應該都唔會行，因為我訂嗰間旅館咧，最後嗰日星期五嗰晚好似冇房，可能星期五就翻嚟噶啦。 嚇！ 話佢啱啱再星期後嗰日好似我方文又開例會啊，唉，費事又請假啦。 係咯。 OK 啦，咁今次吹水會就今次遊記會就到此為止啦。下個禮拜聽下講，下個禮拜應該都會有啲應該有古靈精怪嘢講嘅，下個禮拜再諗啦。好，下個禮拜見，拜拜。